外国人热烈称颂和无限敬仰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今年呀，克纳克里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主席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在帝国主义者肆意宣扬社会主义高中的时候，发表不朽经典著作《社会主义史科学》，宣布帝国主义者的反社会主义战略遭到总破产。朝鲜乘胜前进的现实证明，社会主义是科学和真理，人类向往社会主义是不可违背的历史规律。乌干达朱迪森祥研究全国委员会主席和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说，社会主义始终坚持自己的本态，成为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这是离开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领导就想不到的。今天由于金正恩同志出色地继承和弘扬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意境，因而世界自主化事业更加阔步前进。